的味道变了甜蜜。 让我如此美丽，由歌手陈明在1994年推出，这也是他的第二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。这首歌一经推出，反响强烈，陈明那成熟细腻而独特的声音打动了无数歌迷，他也因这首歌奠定了自己在流行歌坛的地位。 写下的无知杂他的人生，我容易醉在酒里，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，要我猜猜你是谁。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，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要你猜猜我是谁。 从 Mary 到 Sunny 和 Avery，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从 Mary 到 Sunny 和 Avery， 始终没有我的名字。为什么 是歌手齐秦1986年演唱的歌，这首歌也是爱情电影《芳草碧连天》的主题歌，同时齐秦还出演了这部电影的男主角，而女主角就是王祖贤。这首歌由齐秦谱曲，他也是词作者之一，一起来回味《花季》中的款款深情。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

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，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，理直气壮，势必此志成那生命茁壮。

西东不知边个高，或者主力照同途依路，但我知论爱心找不到更好，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。始终你好，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， 旅程即将告一段落，我是雨允，明天同一时间邀请你继续在经典的老歌中寻找